叫我爱。个尽头，我也想再往前走，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，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。我不是

只见黑暗中两点黄光闪耀，喵的一声，一只猫窜到老何跟前，抓住裤管子不肯松开。老何好不容易轰开它，那猫两下窜上墙去，再不作声。眼前的黑暗里又是微光一闪，接着扑的一下亮起一只火折子来，照亮一张面孔。老何被吓了一跳，再仔细看去，原来是锦衣卫楚指挥使。对方见到是老何，也笑了起来，只是光从下面打上来，显得脸上极是阴森可怖。老何未曾多想，指着楚指挥使说道： 楚大人，您怎么出来溜？ 话没说完，老何只觉得胸口一痛，一把冷森森的钢刀从胸口戳了出来。虽然酒精没有让老何觉得格外疼痛，呼吸却变得困难。他看看透过胸口的刀尖，再看看楚指挥使的笑脸，再回头去看用刀穿过自己胸口的人，只见一名日本忍者手里正握着穿透自己的武士刀。楚指挥使将火折子一丢，火折子翻着跟头飞了出去，照亮了他身边站立的十几名锦衣卫和日本忍者。火折子触碰地面的瞬间，蹦起的火星短暂照亮了整个院子。只见院子里躺着四五十名蓬莱士兵的尸体。老何感到冰冷感沿着四肢顺着血液流到了身体躯干，他头一歪，和那些尸体倒在了一起。第五十章，潜伏。帮帮帮，划小船的明军更夫敲着梆子从战船间的缝隙驶过，此时已是三更，月明星稀，海上风平浪静，明军船阵一片平和景象，白日的厮杀仿佛并不存在。王参将端着盛有金疮药的盘子，正在宝船上的主帅卧室内伺候着郑提督上药。郑提督白天和他发完脾气之后，并未说要惩罚他，王参将心中忐忑，只好紧紧跟着郑提督。郑提督走到哪里，他也走到哪里，只等着郑提督气完全消了，他才敢心安。军医为郑提督缝合伤口，涂抹完药物，嘱咐道：提督大人伤得极深，需得静养，少动多歇，也不可动怒。郑提督半靠半卧在挂着白色帷帐的大床上，他对着军医点头表示感谢。王参将赶紧上前给郑提督盖好被子，又送了军医出门，然后回到郑提督床前，转了把凳子坐下。桌上的油灯昏黄，小火苗一跳跳的，像是随时会熄灭。王参将借着光看到郑提督由于失血过多，脸色惨白，嘴唇发青的容貌，和前日意气风发的模样判若两人，也不觉心中惨然。他知道郑提督这副模样不光是阴伤所致，也有心病的缘故。忽然王三将忍不住鼻子酸楚，悄悄地啜泣起来。闭目养神的郑提督听到王三将的啜泣声，在床上轻声问道： 王大叔，你哭什么？ 王参将本是郑提督的亲随出身，虽说如今也是参将之职，但其实骨子里和郑提督倒颇有几分老仆与主人的情谊。自从他做到参将，统帅一支分遣舰队以来，郑提督见了他也是客客气气叫一声王参将，今日不知怎的竟然叫他一声王大叔。王参将听得心痛，竟忍不住大哭起来。郑提督见王参将非但不答话，哭得倒是更加厉害，便又问了一句： 王大叔，你为何事哭泣啊？ 王参将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边哭边说道： 小人看王策那小子将少爷伤得如此重，心里痛得很，早知如此，小人就该在蓬莱和他舍死一搏，就算丢掉这条性命 也不让他回去，和少爷单挑。 郑提督望着帷帐顶，回想起王策这个名字来，这名字他也有好多年没有叫过，几乎都要忘了。郑提督说道： 算了吧，你不是他对手，你的手下多曾是他当年的部下，人性都好念旧，我料想你的手下若是见了他本人，必不能全力作战，所以才派你去攻打蓬莱。是我无能，让他从眼前逃走还不自知，怪不得你。 想到自己竟然被穿着破军战袍的剑门骗了，而那位太子爷居然也能拖住自己那么久，郑提督不觉感到好笑。 王参将擦擦眼泪，偷眼看着床上的郑提督，斟酌后面的话该怎么讲。他张着嘴想了片刻，这才问道： 多谢少爷不怪，话说少爷，您今日和王策激战，可是真的要下决心杀他不成？ 郑提督听王参将说到这个，不自觉把身体向上坐直了，披在身上的衣服差点滑落。郑提督回答说： 我与他毕竟兄弟一场，这次南下只想着收服他为朝廷所用，本也不想下杀手，可那么多年了，他还是如此的不识时务，我就算真杀了他也是出于大义，非我本愿呢。 王三将看到郑提督的双手在身上用力攥到了一起，他想起白天远远看到郑提督和破军的死斗，两个人都未留余地，只怕都是在以死相拼，若非后来剑门被桅杆压住，只怕两个里真的要死一个。想到此处身上打了个寒战。 郑提督见王参将面带恐惧，赶紧说道：啊，王大叔莫要怕，若非不得已，我总不至于赶尽杀绝，只是他不懂我难处，在朝廷上同言官们斗，还要向右公公这等阉人低头，为的不过是将大明水师掌握在手里，替国家做些事情。世人皆道我为权势不择手段，可谁人又知道我的苦衷啊？ 郑提督重伤在身，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，有些接不上气。他努力让呼吸变得匀称了，才继续讲道： 唉，天下事总要有人来做，我只是要保大明百年安泰，太子年幼无知，破军在这南阳一隅又实力雄厚，若是两人联手，只怕会成大明心腹之患，所以破军必除，太子我也必要带回大明，更何况 郑提督，你好大口气。 郑提督还要继续说，只听门外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话，四平八稳走进来的正是右公公。他换了一身崭新的杏黄色长服，怀里抱着一柄白马尾的拂尘，身后跟着四个十五六岁眉目标致的小黄门，手中各自捧着带着电罗图案的七金礼盒。四个小黄门齐声高唱： 右公公到。 右公公进得屋来，王参将赶紧过来见礼，右公公说了一声免，然后叫四个小黄门将礼盒都放在床边的桌子上，让他们都退出门去。 郑提督，你伤势可好啊？咱家特来看看你，还备了几样薄礼给你将养身子。早就说过来你房里看看，可这些个猴崽子们没用，叫他们备几样补品，忙忙叨叨折腾到这般时，回去我好好说说他们。 郑提督看到右公公，就想起他白天颐指气使的模样，心中带着气。他知道右公公心性狭窄，可偏偏又是皇上派来的监军，正所谓罪君子不罪小人，在他面前只好忍气吞声。郑提督对着右公公点点头说道： 多谢公公美意，下官愧领了，待下官身体康健了，再去设法收复蓬莱。 没等郑提督说完，右公公拂尘一摆打断他，说道： 哎呦喂，我的提督大人呐，咱家白天不是说了和为贵，你都伤成这样了还没打够啊，又死人又什么的，血了呼啦的，想着咱家心里都怕。 蓬莱今此一战折损大半，但海外尚有许多人马，若是不趁此良机彻底击溃，只怕未来疑祸无穷啊。右公公嘴一撇，显得有些不开心，说道： 郑提督啊，咱们固然是不该拦着你为国尽忠，只是你也忒是固执了。实话和你讲了吧，咱家觉得这个破军也是懂事理的人，这次放他一马，你回去就和皇上说他已然服了，咱家旁边一帮臣没有不信的道理，加官进爵少不了你的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 右公公此言差矣，郑某剿灭蓬莱为的是大明的江山社稷，破军一日不服，未来后患无穷。郑提督还想说下去，右公公早就听得不耐烦，脑袋摇得像拨浪鼓。 哎，你这些个套子话别人面前说说也就罢了，别和咱家玩着花活。 右公公眼睛一转，忽然嘿嘿嘿的干笑几声，压低嗓音说道： 你们五人的心思咱家懂得很，嘴上说的一套什么忠君爱国，其实内心还不是想着养寇自重，博个泼天功名，又落个当世岳武穆的好名声。咱家说了，这破军好歹算是你兄弟，出手又大方，你如此积极要灭他，莫不是银子给少你了？ 郑提督最恨别人对他胡乱揣测，右公公这些话句句扎到他心里。右公公，您如何这般说？郑某人一番赤心，为的是大明，为的是当今皇上，天日可见。右公公撇着嘴冷哼一声，掰着手指头算道： 哼，为当今皇上，从太祖爷到先皇再到当今皇上，您都换过三个主子了，这表忠心的话就省省吧。咱家今日既答应了破军班师回朝，岂有说话不算的道理？明日班师事儿就那么定了，您不方便下令，咱家用皇命金牌下也是一样的。别操心了，好好歇着吧啊。 右公公显然腻烦了和郑提督瞎扯，他也不等郑提督再说什么，转身急匆匆地跨过门槛就走。门外四个小黄门齐声高唱： 请右公公回。 人走出老远还能听到右公公的声音： 不识抬举的还真当自己是皇上红人了，他一个外臣尾巴还能翘上天？ 郑提督气得眼珠几乎要爆出眼眶来，他挣扎着从床上跳下来，从床边拔出娥皇剑要去杀右公公。王三将吓得魂飞魄散，死死抱住郑提督的腰，小声说道： 不可啊，不可鲁莽啊，这等小人得罪不得呀。 郑提督连喘几口粗气，这才放下杀人的冲动，手里一松，剑尖低垂，咬着牙说道： 我看他哪里是急着班师，大约是急着回京，把手里刚得来的100万两纸钞换成银子吧。 郑提督猛地握紧手中剑，摆脱王参将，横着朝桌面一扫，将桌上右公公送来的四个礼盒全都打烂扫翻在地，里面装的人参燕窝之类补品嘁哩咔嚓掉了一地。 这样的官做的有什么意思？我忠心为皇上，可皇上又是如何对待我的忠心？ 郑提督觉得伤口剧烈疼痛，胸口憋闷，一口鲜血涌出嗓子，喷得秦胸到处都是。旁边的王参将吓坏了，赶紧找来手巾给郑提督擦血， 他手上的蜜蜡串不知何时断了线，金黄色的珠子叮叮当当散落掉下，滚得到处都是。白天激战的疲劳让建文在馆舍床上睡得极沉，如果没有意外，他肯定可以一直睡到早上。 巨大的爆炸声将建文从梦中惊醒，身下的床几乎被震翻，桌子地板上的所有东西都在咔嗒咔嗒跳动。建文惊得坐起来，左顾右盼良久才明白，爆炸似乎来自远方。他赶紧打开窗子向外看，只见夜空下有一处剧烈燃烧的橘红色火球，浓浓的烟柱翻滚着卷向深黑色天空，小的爆炸声还在不断的传来。建文赶紧穿上衣服跳下床，朝着门外跑去。童趣、腾格斯和哈罗德也都跑出来，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都是：出什么事了？轰隆隆，又是一次令馆舍震动的爆炸，大家都靠住墙让身体保持平稳。等到脚下平稳，再朝门外看，只见又有一处橘红色火球出现，这一次比上一个火球要远。接下来是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，一共又发生三次爆炸，一股股气浪扑面而来，带着浓浓的火药味，烟霾遮盖了蓬莱上空，将月亮和星星都完全挡住，像是末日即将来临。就在众人还都迷茫不知所以时，哈罗德先哎呀地叫起来，然后摸出一块石灰笔，借着爆炸的光在地上疯狂地画起来。建文不知他在发什么疯，走到旁边看了半天才明白，哈罗德画的是蓬莱地图。哈罗德嘴里用佛朗基语言念念叨叨不知说着什么，他平时不爱打理头发，胡子也很久没有刮过，此时的举动活脱脱像个疯子。哈罗德对于机械和博物学的热衷确实是个疯子，是以到蓬莱的第一天就到处乱跑，这几天更是把蓬莱的各处机构完全摸透，就算闭着眼也能对蓬莱的布局倒背如流。哈罗德把地图画完，又在上面画出许多圈，将其中五个画上叉子，然后大惊失色，手里的石灰笔也掉到地上，口中喃喃自语：糟了，糟了。建文隐隐感到这爆炸不寻常，马上问道：出什么事了？爆炸之处究竟是何所在？哈罗德指着几处画着叉子的地方说道：你可知这是何所在？建文摇摇头，腾格斯在一旁不耐烦地说： 老哈，你直说吧，打啥谜语啊？ 哈罗德咽了一口口水，趴在地上用手挨着指着几处画叉子的地方讲解道： 是这样，初始爆炸咱便怀疑是在东锁机械处方向，等又炸过几处，咱便晓得这爆炸来的蹊跷。蓬莱那是人造岛屿，动力源自中部四锁机械处，以机械转动操纵全岛。方才所见第一处是在东锁机械处，其次是西锁机械处，再次是南锁机械处，最后爆炸的两处，一处是弹药库，一处是备用零件库，此必是有人刻意为之，莫不是整体都白天败了，晚上嫌恨偷袭？ 哈罗德脑内闪过这个念头便说了出来，建文立刻否定他的想法。郑提督这个人自负得很，又自以为是代表大明正朔，作战从来讲究堂堂正正，偷袭手段都不肯用，何况这样龌龊的破坏手段。童趣也表示同意： 有理，蓬莱军虽说白日受了重创，防卫还是森严的，要从外部偷袭只怕难上加难。 莫非敌人早就潜伏在内部，只是在等这样一个机会不成？建文和童趣同时想到这个可能性，两人略对视，情知大事不好。哒哒哒哒，馆舍外的大道上响起一片嘈杂的脚步声，还有不少人在大喊： 莫要让他们跑了吧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、池骋、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